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星期五晚上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报一下时间才能证明此刻真的是直播，晚上的9:01:56，今天沉默有工作，没有办法光临直播间，所以这个星期五又是我独自陪伴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应该是2021年我最后一个人做的男左女右了。 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这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陪我歌唱，你陪我流浪，陪我200余生，一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想带上一丝盼，奔向最遥远城市，想带上一丝盼，去做最幸福的人。要拥有多少才算拥有生命的方向，盼望着你来为我指出背后的月光，当有一天终于抵达世界的繁华，请不要忘记灿烂的笑容和盼你的歌声，跟年少时一样继续热泪盈眶，永远敢拒绝，永远敢不辞而别，想带上一丝奔，奔向最遥远城市，想带上一丝奔。在悲伤，我看到了希望，你是否还有勇气我随着我离去，想带上一丝奔，奔向最遥远城市，想带上一丝奔， 上一丝斑，奔向最遥远城镇，想带上一丝斑去做最幸福的人。 2021年，郑钧重新把自己在2007年演唱过的 自由 这首私奔带来2021版。要说这首歌的历史呢，也是跟男左女右一样哈，有14年的时光了。今天晚上的两个小时，我带来的歌曲全部都是2021年的作品。还有呢，今天啊是非常冷的，在北京此时此刻的最低温度已经是-7度，最低温度今天是最低-10度，最高温度也只有-3度。也特别要提醒一下，明天也是一个极冷的星期六，最高温度依然只是-4度，最低温度呢也是-11度，而且明天是北风3-4级。如果要走出家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保暖。虽然今天晚上一个人陪你，但是我会有暖文章，也会有音乐中的那些暖，全部都是在2021年音乐人带给大家的他们的作品和成绩单。这首歌是来自 Aline 黄丽玲，尽情旋转。如果在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很想和我互动，留下2021尾声的心里话，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等你。 如何从眼里了解一个人有没有不安定的灵魂，如何从笑里决定一个人能不能为你摘下星辰，感情像一种迷幻，哪有标准的答案，就是剧情总会不停反转，故事再浪漫任凭直觉讲了算，别问甜蜜保险是常识，但不如勇敢无助连声淡淡，尝试最美的旋转，别害怕隐身带编织的花环，雀跃单纯的眼神多璀璨。如何从心里窒息的暖，如何从梦里拿走一个人甩开了太潮湿的剧本，爱情像件白衬衫一尘不染是梦幻，天天穿着久了难免破损，割舍却太难，承认思念好心酸，也别纵容死灰究竟不然，越释然越勇敢，转身不会太晚，尝试下一个旋转，别害怕云深带来的茫然，有些能笑着了的遗憾。 发行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是来自 Aline 的最新单曲《尽情旋转》，这是唱给她女儿的，母女之间的一种对话。我们都会在某一个瞬间发现自己一下子长大了，遇到了许多的问题。如果能够从自己的家人他们的经历当中获取一定的经验，那固然是好，但是也常常会遇到我们说的这个青春期啊，遇到更年期啊，两代之间的一些难以跨越的东西。所以这样的沟通以歌曲的方式啊，跟他讲，其实不要害怕在爱情中你遇到的某个人或者是某一件事影响你的整体，你要尽情的旋转，去尝试，去体会。人生其实最宝贵的就是你在每一次的体会之后都发现自己又成长了一步。此时此刻12月24号，其实我想它是一个很如常的星期五，它是一个我们工作了一周之后可以彻底的放松，可以和音乐在一起享受这一年我们听过的那些动听。所以我将带来在2021年在我的心中留下极其重要位置和旋律的20首歌曲。第一首，我想选它。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中走来你一身轻浪，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我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轻，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 想，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皱纹，常让我想啊想出神。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出场日期，这首歌的出场日期是今年的5月7号，到今天也是大半年过去了，可能依然是你的世界当中对于2021能够响起的旋律里首当其冲的一首歌。据专家说，在这一生当中，我们能够叫出名字的人大概会有148个，这其中能够叫做朋友的有50个人，然后比较亲密的和你的关系很好的有15个人，真正是你的密友真正的朋友的只有5个人。所以这世界那么多人，但是能够叫出名字的只有148个，最后你每天和你互动打交道甚至交流感受的不过就是5个人。你听到一首好歌想分享的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世界那么多人是我们在感慨，也在深深问自己，都有哪些人真的走进了我们的生命呢？ 我多平常，我可以推开过往，我多能撒谎，谁能推开过我？句是句的句，装是装的装，听无常忽坦荡，生是生的生，忘是看花儿多红啊，小花一般散落地上，你看时间朗朗有光照，留了树荫送我乘凉，你看你拉住我的模样，你别慌张你如此慌张，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看满荒唐写纸上，有多狂妄，敢去走过的地方，捡起路过的月亮，雨是雨的雨，光是光的光，都无常都坦荡，生是生的生，忘是忘的忘，不打量看花儿多红啊，小花一般散落地上，你看时间朗朗有光照，留了树荫送我乘凉，你看你拉住我的模样，你别慌张你如此慌张，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看满荒唐写纸上，你看花儿多红啊， 小花一样散落地上，你看时间朗朗有光照，留了树荫送我乘凉，你看我盼着你的模样，我没假装我不会假装，你看十里繁华长街长，看满荒唐写纸上 是因为做晚间节目的关系，所以我喜欢的2021的歌曲快歌很少，主要以这种娓娓道来，显得很普通，但是却很容易唱到你的心里。可能我爱极了这种没有任何企图心的歌。它的出场日期是今年的4月21号，来自任素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王昭君。我们在这个晚上一起细数，在2021年，可能是在男左女右节目中，可能是在生活里，我们爱过的那些歌曲。或许白天时光里你一直在忙碌自己的事情，很少有机会和音乐离得这么近。那今天晚上呢，就很像是你的一个老朋友敲门，给你带来一张 CD， 里面装着的都是2021年他喜欢的歌。希望在这个12月24号的晚上，带给你一份温暖和一份平安。想到2021，无法忘记这首歌吧，它诞生于9月，如愿。王菲今年的作品并不多，但却每一首都那么的精彩。而这一首歌是在电影院，本来就已经是满脸泪水，但是当她的声音响起的那一瞬间，幸福、自豪、感恩。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到屋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见与不见都一生与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要化成你的缘，缘不完啊，缘又完啊，这生是美。

把一年节目画上句号。这样说来，下周叶谦的四天他都会出现的，那默默要和我们再见面的话就是2022年了。今天晚上虽然是一个人陪着你，但是我带来了2021年这一年在我心中最难忘的歌曲。还记得今年的中秋节吗？还记得这一首当年许美静演唱的《城里的月光》吗？华研的众星带来了这一首全新版的《城里的月光》。 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哪怕不能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洒满整个夜晚，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柔情的人分两端。 一首歌到底扛不扛打，其实时间最能说话。从9月14号到今天，也是过了好几个月。我相信在过去和 将来这首《城里的月光》都不会是被我们遗忘的曲目，它一定会在中秋节或者是在你某一个感受到月光很美的时刻都会想起《城里的月光》。所以这首歌在九月，在我的记忆中，因为那一场月光音乐会，也因为曾经爱过的许美静，都深深地放进了我的2021的行囊中。此时此刻我们在一起听2021那些好听的歌曲，就很像是在收拾行李，因为再过七天我们将会到2022年。对我们而言一切都是全新的，但是还有一些可以帮助我们有经验的去面对生活的种种的那些情绪的背景音乐，就是我们爱过的歌曲。如果今天晚上我推荐的这些歌曲也是你在这一年当中有很深印记的，也欢迎你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我们 say 个 hello 啊，或者说你就告诉我再听就可以了。因为时间属于我们的2021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下面要带来的歌曲呢，其实也是在节目中经常会推荐给你的。哇，这首歌的前奏是所有歌曲当中让我觉得最悠远最有拉扯感的。 如果火山喷发是在南海时壮美，静静看着你就好像没想过防卫，崩塌的瞬间我还攥着新鲜玫瑰，在掌纹中间划开一道诗与原味。那些远去的事没有人会再提起，昨夜的梦里你面目难辨的无迹，我奋力说谎可惜被压住了声音，你说时间到了就要自省。如果有天兜兜转转再一次相遇，我一定会不顾一切紧紧抱着你，启程回到人物饱满情节丰沛我们的堡垒，你说回不去了你在旁边，你不要忘了我也在旁边。 回到人物饱满情 听见风陪我们的堡垒，你说回不去了，你在旁边，你不要忘了我也在旁边。 每次听这首歌都很像是到游乐园里，有那种 3D 效果的，你可以坐在上面，然后一下子就带你到了一个场景当中，而这首歌就真的仿佛把你拉到了庞贝古城，然后它的悠远以及歌曲当中带来的那种哀伤，恰到好处的让你知道自己还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看一下我家当时从庞贝买的冰箱贴，每到一个地方旅行，我都喜欢买一个冰箱贴拿回来挂在冰箱上，跟自己讲这是世界的某一个端啊，世界的另一端我曾经打卡过的地方。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可能再去就很难了。2020年之后，因为疫情，我们的出境旅行已经变得不再可能，至少5年之内是很难再实现的。所以每每听到这种让你产生旅行记忆的歌曲，印象就会非常的深刻。所以2021年收录在许嵩《呼吸之野》当中的这首歌曲，也是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却深深地放在我的心底。我决定把它带到2020年，而2022年也将带到更久远的未来，因为它真的很耐听，尤其是喜欢在编曲当中有风笛声的朋友，可能也会非常的迷恋，就像一种瘾一样，就是听到这个风笛声，你就像被召唤了一样，你一下子知道自己从来都还是那个有时候怕受伤，但是依然相信我可以更勇敢的人。就是这样，在矛盾的撕扯当中，也在不断的往前走，却也不断的再回头。听着音乐总会让人感慨一些，所以我们要让今天晚上2021的歌曲继续延续着。下面要带来的歌是很难得的一首非常甜的歌曲，这是在今年的5月20号520的日子，于佳韵带来的《最好的都给你》。谁不喜欢在音乐中听到这样好像是送给自己的歌呢？ 洒在世界里，涌进深海里，每个翻来覆去全都关于你，我多想告诉你，整个男生都会喜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不偏不倚，沿着你的轨迹，我很小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没告诉你都是我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自然别离去，最好的都给你。 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不偏不倚，沿着你的轨迹，我很小心保管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每个思念都是我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就凭那一句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这首歌就肯定会成为有一天你遇到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也想把最好的都给他，然后就记住了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在2021年5月20号演唱的R&B 风格的歌曲，就是这种给人感觉他的状态很松弛，也像极了在感情的世界当中，你并不需要一个爱得很极端的人，其实你要的是恰到好处的，你的所思所想他都懂，懂得其实比付出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显得更重要，不是一味的把你所有的都给他，而是给到的也是他想要的，尤其是你最好的都那么无私的想给他。特别选择一首很甜蜜的歌曲作为我在2021年珍藏的曲目，在这个晚上带给大家。如果你此刻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要特别的说一声，今天晚上你听到的所有歌曲都诞生在2021年。在这样的年份当中，可能你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怎么一下子就到了年末，但其实音乐它是一步一步的走来，一首歌接一首歌的唱完，这一年每一位音乐人都很努力的在他们各自的世界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作品，我也愿这些歌曲能够在年尾的时候被你真的收藏起来。这首歌在深夜里无数次和你分享，也因为李健的声音真的让人很踏实，这一句我唯有的你多宝贵啊。 当我深陷谷底，几经绝望开始怀疑上帝，也曾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可是我放不下，是你默默陪我替我分担着伤痛，盼我有天能够变真假。 以为一切是我努力换取，骄傲的听不进只言片语，可是 关于这首歌，李健特别在专辑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很想在这个晚上和你分享。我唯有的你，是这张专辑里在旋律上我自己最满意的一首，它隐约有着上个世纪日本或者港台流行音乐的气质。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最终面临的音乐本身的难题，恰恰是最基本的旋律和节奏。我觉得旋律就像灵魂，节奏更像是腿脚，放在一起才能行走，才能灵动起来。但无论是古典音乐家、流行音乐家，还是爵士音乐家，面对旋律的时候，常常是束手无策的。我记得写这首歌的时候，写这首歌的旋律是在某一年的春节，无意中拿起一把不太准的琴，就那样写完了大部分的旋律，在录音笔里存了很久。有一天翻出来听，虽然粗糙，却让我眼前一亮。我唯有的你，看似在写爱情，却也在写一种信仰。爱情歌曲是最司空见惯、最容易写也是最难写的题材。写歌至今，如何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格局、思路来写爱情歌曲，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难题。一个人从春风得意到身陷囹圄，当身处人生的高峰或低谷时，爱情美好的情感，美好的情感在他的生命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所思考和表达的命题。歌里描写的爱人形象模糊而抽象，但他是一股强有力的信仰般的力量，拯救着某些人。这样的爱情，无论对男人来讲、女人来讲，在很多时候是最后的依靠。一个人所拥有的勇气和对世界充满最后的期望，大多都不是来自于原生家庭或是某些个人理想，而是靠情感支撑着的。这在许多书籍和电影里都有所解读，但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主题既宏大又特殊，有幸的是我找到这样一个题材，我们也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境。所以永恒的主题终究是永恒的经典，它意味着

2021的春晚上，我们听到了这首歌，真的它很有魔力，听过一遍之后你脑海中就一直会升腾那个旋律。然后在四月份呢，张也和周深啊特别有了录音室版本的这首《灯火里的中国》，这是各大音乐院校的同学们竞相的来演唱。因为我们普通人是没有办法去驾驭，可是我们超级的喜欢，因为在这首歌当中真的是一派的国泰民安，还有就是强烈的幸福感。因为它描述的是晚上，晚上你看到了中国，看到的万家灯火，实在是在2021年给我们留下印象太深刻的一首歌。这也是很多朋友在媒体啊，在很多的短视频当中静香的演唱、交作业、飙歌的歌曲。说到这首歌呢，还有一首我听完之后就很想去长城，你应该能猜到是哪一首歌了吧。说实话，真的主旋律的歌曲能够这么的好听，这么的振奋人心，在2021年这两首歌真的是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想学唱，太喜欢了。 唱一杯血流淌，南通当福共享，听连起了脊梁，五国万疆一人爱，千年不灭的信仰。 谢苍天写一角，日与月悠长，画大地只画一隅，山与河无恙，观万古上下五千年，天地供养，巍炎荒心坦荡，一身到四方，浮流光转一瓦，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 为华夏染锋芒，道路在盛放。 红日升在东方，气大到满霞光。我和你心神与你怀，成一脉血流淌。南通党不共享，挺立起了脊梁。五国万疆一人爱，千年不灭的 穿衣袜，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展锋芒，道路在盛放。 给时间一点时间，让过去过去，让开始开始。 哎呦，这个绕哦！ 男左女右 啊， 让我更懂你。 我懂了，你是想拖时间？你也不是想拖时间，你是想不洗脸？ 12月24号的晚上，因为平常有叶谦在旁边。所以不是很多个夜晚我们都会听到刚刚推荐的那些歌曲，但它确实是在2021年让我们的世界，听觉世界真的被打开，心潮澎湃，民族的骄傲自豪感油然而生的歌曲。当然更多时候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找到那些可以安抚情绪恰到好处的唱出心声的歌，比如这一首郁可唯。 也许太少真的忘不了，在这一刻有属于你的一个，一草一鸟一兽，总是如此一直一直生着，就让我们每呼一吸好好感谢分一秒活着。自己为什么，我要笑了，被你的眼迷着，你要哭了，为我的美皱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是否所有渴望都值得？是否还有别的舍不得？在这一刻，属于我的一刻。一草一木一鸟一兽，总是如此一直一直生着。就让我们用一心好好感受一分一秒活。谁忙着也要养老， 自己为什么。我要来了，为你的头抬着，你要走了，为我的手挥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啊啊啊呼呼这一刻喜怒哀乐乐不到每一刻，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笑了，为你的眼眯着，你要哭了，为我的美妆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 Dear Life， 亲爱的生活，来自郁可唯在今年出的一张单曲。这首歌带给人的希望感还有那种开阔感，真的是万物生长，一切向阳的感觉。所以我也把它也带到2022年吧，这是在2021年听到的一首让内心里充满希望的歌，6月8号它的出场日期。此刻我们定格在2021年12月24号，再有7天2021就结束了。所以一个人的夜晚呢，和你一起来把今年很好听的歌曲再听一遍，继续为你推荐。刚才在聊天室里呢，有很多小伙伴非常认真地把每一首歌都罗列下来，这是让我觉得很惊喜的部分。当然也谢谢你们，如果真的有一些你们之前没有听到，今天晚上刚刚遇到，然后反手就把它收藏，以后的时光里不管遇到什么，觉得音乐能够给你很多力量的时候就把它调出来，就很像是你的精神补品。我们常常说生活需要吃到一些维生素类的补品，那其实音乐也有这样的精神补品的效果。今年有很多歌曲呢，其实它并不是完全创作于2021年，而是属于翻唱版本，比如说《城里的月光》，比如说郑钧的《私奔2021》。刚才很多小伙伴在统计的时候忘了把这首歌统计到，其实郑钧的这首《私奔2021》也是在这一年给我留下印象很深刻的歌曲，因为他和男左女右是一样的，都是14年。那下面要带来的这首歌呢，同样并不是在今年首发，但是他们重新的演绎也是让人耳边一亮。我们一起回到2021的夏天吧。 他就握在我心上，撑着一把伞，就站在我梦旁。我的头发有月光的柔长，却撑不起一朵云的形状。他两颊发着光，眼神是迷茫，却留给我想象。怎样的美梦你才不会醒呢？如今的夏天花都开好了，我们的爱在萤火虫的夏天，时间就像那盛开的睡莲，只是那一切就像蜻蜓点水，于是那样唤醒了黑夜。 息的背影降落，那是 花开花落日升日落 的悸动， 蓦然回首，爱在耳后。 新版的爱在夏天，如果说原版的爱在夏天是不解与迷茫，那么告五人在2021年的这一版爱在夏天就是诉说与释然。很少会有一支乐队可以让你感受到是在海边，是在校园，是在有他很欢乐的时光里，所以这首歌希望在明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摘掉口罩，开心的欢唱。 海上一阵风吹起，白云涌向陆地，季风带走沙粒，四季冷暖的交替，多鲜活的生命，有枯萎的痕迹，是奔跑中突然袭来的风雨，是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烧的光明，也许你猜不到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向着它，却不知目的。可是啊，我却愿意相信最渺小、最微弱。

回头，过去的就让它走。那些年的歌，那些失去的，那时候你曾不后悔的爱过。你总问为何丢失的越来越多，怎么心还会越来越重。那些犯错遗憾的故事多难得，像一首首的歌温暖了旅途。请你别担心，请你别回头，过去的就让它走。那些年的歌，那些失去的，那时候你曾不后悔的爱过。 在盘点这一年所有听过的歌曲中，自己所偏爱的部分里，我发现那些天生嗓音状态就极其突出，有自己的高难度动作的歌曲就容易脱颖而出。此刻呢，我们先暂停一下，要与你分享一篇暖文章。今天晚上很多朋友都说天气实在太冷了，在北京就是这样，只要零下以后呢，就会体感特别的冷。此时此刻北京时间22:35，我所在的建外大街14号天气预报显示呢，最低温度是-9°C，所以要提醒各位朋友，明天的最低温度将会降到-11°C，最高温度呢也只是-4°C。还有就是今天是东北风3-4级，明天是北风4级，特别的冷。所以周末时光呢，如果没有特别着急出门的事情呢，就最好待在家中吧。下面和你分享的也是一篇在岁末，也许各行各业的朋友都需要一些精神鼓励的暖文章，让我们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时光。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这些话送给正在追光的你。2021年还有7天就结束了，下面这些温暖话语希望能够在你今后的每一天都为你心里装着小星星，日子过得亮晶晶。送给奋斗路上的你，实现梦想的过程从来都不轻松，你要打败很多很多迷茫、委屈、懒惰、软弱，要不断地给自己打气加油，管住那个想退缩的自己。 遭遇挫折的时候，你要明白，一段上升的开始，往往都是从位于低处的某个点延伸开来的。因为很多时候，没有退路，才会有出路。所有出众者的背后，都有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努力。真正能够登顶远眺的，永远是那些心无旁骛、坚持着往前走的人。如果你也想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态度和努力同样重要。你敷衍了事，日子便黯淡无光；你拼尽全力，人生就未来可期。送给情绪低落的自己。我们的心就像一座房子，你把它放得足够宽，再大的烦恼也会变得微不足道。无论你曾经拥有多好的东西，失去了就该放下。无论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当下拥有的请一定要珍惜。无论今天遇到什么难题，都别让自己太过焦虑，微笑着积极地去面对吧。当你放下担忧和焦虑，做好该做的准备，淡定从容地面对未知，扎扎实实地过好每一天，就是对未来最好的馈赠。送给熬夜晚睡的自己。人生是一场马拉松，需要拼健康，不要因为不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而黯然离场。早睡早起，规律作息，时常锻炼，是一个人最高级的养生。有人说，能够控制早晨的人，方可控制人生。早睡早起，真的会改变我们的状态和生活。这种自律以及随之而来的健康状态，是我们成功路上的基石。而运动的过程，也是修炼内心的过程。在看似枯燥的重复中，你可以养成良好的习惯，战胜自己的弱点。送给身在异乡的自己。人生很长，也很短。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离别遥遥无期，一转眼，可能就是永生不见。趁一切都不晚，趁一切都来得及，好好去爱你的家人。被人懂是幸运，有人懂是幸福。有些朋友即使不能常伴身旁，但有幸遇见就已足够。对于那些愿意花时间陪伴我们的朋友，虽然相处起来可能只是平平淡淡的方式，却能给予我们最绵长的情谊。那是似水流年中的一种信赖，一种温暖，足以为我们抵御世间所有的寒意。愿你我都能抬头有阳光，眼中有光芒，跟最好的人在一起，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2022，祝你好运。 曾经有一个梦，它粉饰了我的生活，我们经历着经历，有糟糕也有惊喜。曾经有一些人，定义了我们人生的，他们有犹豫也有怀疑，时常有贬低和责备，它让我跑得更快更远也更累。但你知道你不能后退，也无法后悔，重新掌控自己，从何做起？

谁为意，却不为只一杯少一醉，想一泪又一岁，我实在惭愧，为是非。心里都显得有恃无恐，不但被怂恿，一样容易感动，或是念旧，好的伤痛，坏的嘲弄，天意吧。 年纪轻轻的中国好声音单依纯，在今年的八月带出了这一首让人非常叹为观止的歌曲《喂》。这首歌属于技巧性特别强，在唱功上需要非常细腻的情感和精致的处理，所以把它列为我在2021年非常喜欢的作品，也是对这样的音乐人一种相当相当致敬啊。希望歌坛有更多的，不光只是能够简简单单的唱一首我们都能唱出的歌曲，更能够让我们知道，原来人类的声音还可以在演绎情歌的时候有这样的百转千回。时间到了22:50，在2021年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非常精彩的作品。这是一年我觉得在音乐的成绩单上，成绩是比任何一年带给我们印象都很深的一张考卷，也有很多小伙伴在他们的个人曲目当中罗列了可能今天晚上我还没有为大家所推荐的，因为还有一些快歌不太适合在晚上，所以我没有把它带来。尤其当我想到这一年当中哪一首歌是那种旋律很快但同时带给你开心感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大张伟在7月发行的那首《好事要发生》。大张伟真的从来都没有放弃给有时候会有一点颓废的人类带去在他的喜悦声音中注入活力的歌曲，总有好事，好事要发生。还有就是老狼在5月翻唱的那一首在我学生时代很爱过的《年少时候谁没有梦》。另外呢就是下面这一首，它的旋律也是在今天晚上带来的歌曲当中属于偏快的，但是我一个美好的祝愿，希望你拥有非常 nice 的一天。魏如萱在6月23带来了这一首 Have a nice day， 真的让人想出去走走。 刚买好的咖啡到饭馆，一副昨天才买的菜。 小心跌倒看干什么看我就玩怎么样到了热地真不够玩我不相信只有我是这样全都累累没有大有点退 性的歌手，所以在演绎作品的时候，给人感觉就是一个很，哎呀，调皮的女生。在生活里总是有一些古灵精怪的想法。这一年当中，可能你也在某些时刻里听过这首歌，也因为它给你的积极的、明亮的暗示，而真正的拥有了非常 nice 的一天。星期五的晚上22:56，马上要结束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了。同时呢，也是要谢谢大家这一整年在星期五晚上对我的陪伴，因为这一年当中，在星期五的晚上，默默还真的是经常呢，就因为他自己本职的工作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所以不管是一个人陪伴你的时候，点歌也好。读暖文章也好，推荐歌曲也好，我知道你都是非常非常投入的在听广播。 雷雨过后， 所以最后这首歌我带来的是在今年的7月8号，蔡健雅她的专辑新专辑当中的《出走》。 掀开被窝，终于 这个世界上总有些声音能够特别容易的感染到你。还有 不再怀疑 通过收音机里播出的歌曲，就好像是给每一首歌都打了一些带闪片的高光。女生化妆都知道哈，高光的重要。好了，这一周的男左女右以及我整个一周的广播时光陪伴都到这里了。明后两天我们都好好的休整，